第五種呢，就是貪命感想。又善男子受音開妙，不遭邪累，現定法明心魔地中。這五句又是前面所說，不需要說了。心愛言應，周流正言，貪求明感。心愛言應呢，就是希望在禅定里面呢，见到法，见到菩萨，令到他呢是见到这个法菩萨的境界，命中法菩萨命中来感应他。那这一种呢贪想啊，又是一种招魔之诱。因为贪爱言应，言即是预先，预先得到感应，感应乜嘢？感应法菩萨现身，所以一心咧周遍流力，精细研究，贪求咧法菩萨，菩萨命中咧系契合佢嘅心念，能够感应啊。現身為他示法，就這一念貪求名認的心，就招到這個魔鬼了。那已是天魔後得其便，非征胡人口舌經法，其人言不覺之魔著，亦言自得無上涅槃，類比求應善林指次輔助示法。這段經文也是前面一樣，咁佢嘅魔鬼嘅伎倆又點咧？咁佢能令聽眾啊暫見其身而八千歲，心生愛染啊，不能捨離，生為奴仆，四時供養，不覺疲勞，各個令其座下人心知是先師本善知識，別生法愛而黏而交測，得未曾有。以是就係呢一個。这个天魔非征妇人口舌经法的人来到这个贪求名应的善男子的地方辅助施法，因为有这个魔力支持他，能够令到所有听众呢暂见其魔所附其人，同能学法，好像八千岁那样。这个人的用意呢，无非显示他修行好耐好耐。既然修行得耐呢，就有神通嘛。所以呢，这个贪求名认的人呢，对他呢心呢就产生个爱念，不能够舍离他，愿意为他的奴婢，为他的仆人，四时供养他。四时是什么？衣服、卧具、飲食、湯藥。本來呢對師父呢是要四時供養，照顧師父。現在不是，現在反過來呢，師父呢就四時供養徒弟，徒弟仲嫌不好添，所以這個是叫做顛倒世界。實際上呢，对师父呢是应该四时供养衣服、卧具、衣药、饮食，四样嘢是要招呼。咁呢一个被魔鬼迷惑嘅人呢，就当呢个非征妇人嗰个魔鬼上身嘅人呢，就当佢系老师啦，推教其心啊，一口风起亲近佢。他喜欢点就点，乱咁嚟佢都刻意奉承佢。咁啊，呢个咧就为避佢咧破坏呢个纪律，潜行淫欲啦。咁呢个人咧，佢又氹佢，佢话点啊？佢话我系我响前世啊，系某某生中先度某人， 當時呢我呢就是妻妾兄弟，當時這個人呢是我的妻妾兄弟，現在再來道他呀，你應該是隨從我啊，隨從我做什麼？回去那個世界，回去那個法的世界，供養哪一個法，或者說哪裡有大光明天，法就自享那裡啊，一切法呢都是居自享這個地方啊，講這些東西。因为这个人呢在禅定中贪希望见到法嘛，见法菩萨来感应他嘛，于是呢他就特别讲这些东西，说哪里有法，哪个世界有法，你现在呢我前世是渡过你，你前世是我的老婆，是我兄弟，是我仔女，我现在又来渡你了，你跟着我呢就回去某个地方见到某个法，或者有一个地方呢是大光明天，是指这个色界天，摩斯首罗天，摩斯首罗天叫做大光明天，法呢就在这里了，一切法都在那里休息居住的，你跟着我，第日我就带你回去上去上边见法啦。因为他贪求佛菩萨来应嘛，他就讲呢啲说话。他话前世呢你是我个老婆仔女，而家有一好有缘分噶，我而家嚟度你啊，咁你应该系随追从我，再回去呢个世界见到边个佛啦咁。咁呢一个咧就系投呢个定中嘅人妄想所好。这个人呢既然是贪求法来应嘛，他说法呢可以带他见法，所以呢就听他话，听他话随从他，教他做乜他都做，于是呢就堕落做魔鬼的见索了。这个精怪是什么东西来啊？是厉鬼，此名厉鬼，年老成魔，老年时人验作身生，去给人看，弟子以思驱行王能以东仙国，不入轮回，迷惑不知道，堕无更欲。这名厉鬼就是出这个鬼的名，因中贪益为罪，堕落地狱受罪不呢就是而须承认，这个真是正正式式是衰鬼了。后来呢当他成为厉鬼的时候呢，耐了就变成精啦，精呢就为呢个魔所收摄佢，为佢嘅座下，为魔嘅眷属。而家呢个魔王显佢嚟呢个人嘅体，老练呢个贪求名应嘅人嘅禅定，结果呢达到目的呢验作生生嚟俾人睇。后嚟呢结果弟子以思驱行王难，最后呢就堕无更欲啦。第六种呢是贪求净日想，这一科呢科体呢是贪求净日，但是的经文呢是讲的就是贪求宿命，下面这一科呢是讲的呢就是贪求宿命，但事实的科文呢经文呢是讲贪求净日，所以呢科目呢调转过来，即是说这一科呢应该叫做贪求宿命。又善男子受阴开妙不遭邪类，现定法明心魔地中，这几句事话一样不需要解释了。心爱心入，黑己身勤，乐意阴静，贪求静日。这个贪求静日这一点呢亦应该呢应该做什么呢？应作心爱之见，克己身勤，这个心爱心入，这个经文应该改做心爱之见，克己身勤，傲持阴直，这两句应该改为贪求静，傲持阴直，贪求静日，三句应该改做勤苦言沉，贪求宿命。这几句经文一调呢，然后以下面的经文所讲是吻合。三爱之见是什么呢？是受阴障想因缘前的时候，在心魔地中修止共这个人，发现三爱 世间人所不能知的事，自己能够知道；世间人不能见的事，自己能够见得到。于是呢，日夜勤力去钻研沉思，贪求有这个宿命。他人不知道，他知道；他人不见，他见到。这个就是宿命通咯。因为有这一念的邪念的贪想，就有这个天魔来参入了。以是天魔后得其变，非征服人，口舌经法其人。本不觉之魔着，亦然自得无常。这个常字变成土字，自得无常涅槃。来比求阴善临指刺，辅助说法。这段呢又是前面一样，令其听人各知本业，或其依其次，以一人言，以今未死以作出生，即使一人以后答你，顿令其人岂不能得？依是一众倾心音服，有人起心以知其笑。法律以外，众家征苦，碰毁诽谤比丘，骂离途中刚怒人士，不被讥嫌，口中好言，微言我福，及其自是毫化无失。嗱，呢个人嘅作风咧，同前次又唔同啦，同前几呢一个人咧，佢咧呢一个魔鬼咧，佢唔贪呢个淫欲，反而持戒清净。反而持戒清净，所以呢他对人的话呢，其他那些悲忧持戒不清净的，你看我持戒多清净，所以我才是真正的法菩萨嘛。或者有人呢，有人什么，有人在那打紧妄想，他即刻知道你在那想紧什么了，这个就是他心通。咁咧，佢话能又显现佢能知过去未来，话其中咧，嗱呢个人真系好无辜噶，叫个人出嚟，嗱你出嚟啦，咁你出嚟咧，然后叫人哋搭下佢后边，咁于是咧，真系一条尾突出嚟，即刻变成畜生。佢你而家未死，你就做畜生啦，咁即系显示佢能够知道未来。因为呢个人贪求这个宿命通嘛，贪求有神通，他就演神通给你看。所以呢，令到不但他自己知道有神通，令到在座听他听他讲嘢的人，每个人都得到宿命通，每个人都知道前世是做过什么，显示他能够知道过去，或者说哪个人呢未死就做出生了，那呢这个显示他知道未来。亦有人咧心想乜嘢咧，佢又即刻知道，显示佢有宿命通。所以呢一个咧系投呢个魔鬼咧，系投其所好，投呢个心爱之见嘅人嘅所好。呢一种系叫做乜嘢啊？叫做大力鬼。呢个大力鬼咧，令到佢咧，令到知道。人哋明白佢系，人哋信来知道过去、未来、现在。同时咧，佢仲中意闹自己嘅徒弟，所以中意闹人嗰个师傅可能都系魔鬼，系咪啊？系咪？咁啊，骂嚟徒众显示佢冇私心。你睇下我个徒弟，我都舍得咁样闹啊！又专门咧揭露人哋嘅秘密。因为鬼有神通嘛，咪讲你哋，你啲秘密，人哋有啲秘密嘅嘢唔讲俾人听，佢就揭露你嘅秘密，显示佢咧系直心。呢个直心呢个字又系错啦，显示佢系直心。同时咧，佢仲讲乜嘢地方咧就可能发生乜嘢灾祸，譬如话哪个地方呢听日可能发生车祸，到期时呢真是发生车祸， 或者話邊個地方咧可能發生火災啊咁。到其時咧，真係有呢一件事發生，所以咧個個話啊，呢、這個真係有神通啊咁。咁啊，實際係咩鬼啊？係大力鬼哦，似大力鬼年老成魔，老年時人現出身身去俾人睇。弟子以思驅行王能，以東仙閣不入龍回，迷惑不知，墮無更獄。呢度係親呢個魔鬼嘅命。以上種種詭異、詭秘嘅行為、神秘嘅行為，係乜嘢鬼所作噶？係大力鬼所作嘅，亦即係厭鬼啊！俗語鬧人咧，討厭鬼啊！呢、這個就係討厭鬼啦。啊，因中咧貪呢個枉為罪嘅，罪不以呢個憂成形。所以叫做厭鬼啊！年老咧，淪為魔見，被魔王欺騙，非精附人嚟老年呢個修行人，咁啊厭足之後咧，就離開呢個人嘅身體。咁呢個魔鬼附身嘅人，同埋呢個受佢蠱惑嘅弟子，通通係受呢個法律嘅裁判嚇。所以法呢欠阿能，你修禅定首先要觉悟有这种可能发生，那你就不为他所迷惑，就会超出轮回。如果不是呢，就被他所迷呢，破坏这个禅定，结果就要堕落无间地狱了。第七呢，就是贪这个宿命啊，贪宿命想，就刚刚从前面呢调转来，是贪这个正日想，又俾男士又善男子啊，受阴开妙，不遭邪类，现定法梦法明，三摩地中三爱之见啊，勤苦言寻求贪求宿命啊，呢、这个咧系应该系讲贪求净日啊，呢三爱之见咧就应该作三爱深入，勤苦言寻偷求宿命咧系应该改造咧系黑。己生勤，牛翅阴直，贪求正日。唔系，刚刚以前边呢个科文系颠倒，而家咧调转嚟就吻合呢个下边嘅经文啦。因为佢呢个贪求啊正日，所以咧呢魔鬼得其方便，非精附人口说经法其人是不觉知魔着。亦然自得无上涅槃，来比求之善林子次辅助事法。哦，咁佢讲啲乜嘢咧？咁是人无癫，依是法次得大宝珠啊！其魔或是化为畜生，口含其枝及集珍宝，紧插辅助知其异物，先受彼人，后着其体，或又听人。藏于地下，又明热之，照耀其次，是之听者得未曾有。这个修禅定的人就一念贪求这个净日的心，所以魔鬼呢就非精附人来跟他说话啊。这个魔鬼附人呢无端端呢啊讲经的时候呢、啊、突然间有大宝珠出现。或者这个魔鬼所附的人有阵时呢自己变为畜生口含其枝啊，同埋其他杂色的珍宝，梗就是竹梗，是记录依纸呢是名册，将旧阵时的人呢是用那些竹呢削成梗，是可以写字记录的，叫做梗，将啲字写响纸叫做册，符咧就系信符，即系盖一个印，搣开两边，一人一边，大家合埋嚟咧系有精信，有信，就系、是、一张纸咧盖一个章，一人执一半吓、啊。读咧就系、是、文思，知其异物，或者系宝剑啊，或者宝镜啊之类。呢、这、一个非精被精符嘅人。有时变成畜生啊，将其他地方呢啲嘢咧，系含嚟受先受俾人，后着其体啊。这个魔鬼咧，系能够将呢啲宝物咧拎嚟 交俾呢個人，然後咧入呢個人睇咁啊。佢用意咧係顯示呢、这個呢啲嘢咧係真嘅，唔係假嘅。咁咧呢啲嘢都係真嘅，我所講嘅嘢都係真咯。咁於是佢就話俾人聽，邊度咧有夜明珠藏響地下啊？咁呢啲人咧跟住去睇咧，真係有喎、哦。咁所以感覺到咧係真係稀有能得啦。咁呢個人啊，由以前便唔同啦，多食藥草，不侵家陣，或是日侵一麻一麻，其形肥充，魔力持固，肥胖比丘麻利途中，不被讥嫌，口中好言，他方宝藏，十方现圣言，浅溺之次，随其后者往往见有其疑之人。这个被魔所附的人呢，不吃东西，不吃人间的烟火，只是吃这个药草，世间上好好东西他都不吃的，有时呢只是吃一粒麻或者一粒麻芝麻，但是呢有魔鬼的力量帮助他，他又不瘦，他的形象呢又很肥很充实。这个魔鬼的投胎的人呢，魔鬼上身的人呢，有时呢就毁谤比丘，你看看我现在修行啊，能够一日食一餐啫，一麻一麻我就顶得上啦。嗰啲比丘啊，贪饮贪食啊，一日食几餐啊，唔能够修呢个苦行啊，呢、这个就毁谤比丘啊。有时呢就骂利途中，不被讥嫌，当时好多好多人的事都闹，口中好言，哪个地方有什么宝物，哪个地方有些圣言在那里，潜匿在那里，有些人不信，你不信跟我来咯，跟他去看呢，真是见有奇异的物，亦见有奇异的人，这些是什么意思？是魔鬼所变现的。因为这个人呢是贪求这个正日嘛，所以呢他就专门揭人的私隐来投他所好。这个是什么鬼啊？此名生林土地，成王千恶鬼神，年老成魔，或有仙任，破法戒律，以成事者潜行五欲，或有精进，顺食草木，无定行事，老年是人，严作生生去俾人睇，弟子以思驱行王难，以东仙国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呢一段经文咧系讲出呢个魔鬼嘅名，附呢个被魔所附嘅人啊，究竟系着咗乜嘢魔啊？这个魔呢是叫做生林土地成王千恶的鬼神。这些鬼神呢本来是每一个人呢各施其职，但是他练久呢就变成精，就为这个魔鬼所录用，现在就变成魔的眷属了。因此为了老年破坏这个修禅定的人，所以呢就附他人的体来到为这个修禅定人说法，专门讲一些淫欲的笑话，这样呢令到这个人呢跟随他潜行这个世间的五欲，不但是色欲，而且是贪欲，种种随色名食睡，种种贪名贪利贪财贪色，什么都贪，所以呢就破法律仪，或者有些很精进修行，不吃人间烟火，只是吃草木，或者呢有些忽起忽亲，或者有阵时勤有阵时懒惰，行事是没有一定的。这种呢种种的变化目的都是破坏这个修禅定人的心，令到他丧失法身慧命，等到他目的达到的时候呢就厌作生生，于是呢最后这个修禅定的人同埋这个被精所附的人 都受呢个法律嘅裁判，咁最后咧结果就系堕地狱啦。第八咧就系贪神通想，又善林子受阴开妙，不遭邪类现定法命。三摩地中心爱神通，当呢一个现定法命嘅境界是非常好的时候呢，他就忽然间想得到神通。有神通做什么？就可以种种变化嘛，研究化缘，贪取神力。这个受阴尽想阴缘的人呢，忽然想爱这个神通，所以呢去研究这个变化的根本。就这一念贪求神通的心，就是招致这个魔鬼了。以是天魔后得其便，非征妇人考试经法，其人成不觉之魔著，亦言自得无上涅槃。来比求通善林子次辅助说法，这段经文又是跟以前一样讲，是人或火手执火光，手摄其光，分衣所停四众头上，是知听人顶上火光，街上数尺，亦无热性，曾不焚烧。这个是燃火，或水上行就燃这个水。二女平地，或于空中安坐不动，或入瓶内，或似笼中。热又透红，曾无障碍，唯依刀兵不得自在，是言是法。身着白衣，受比丘礼，毁谤禅律，麻利途众，刚路人士不被讥嫌。这一个天魔非这个精附这个其他人的体，来到这个求神通的善林子的地方说话，他呢就现种种的神通，显示呢在水在火都得到自在。因为他手呢揸着个火把，用个手呢去搣咗个火，搣出来搣出来。如果是你们怕不怕啊？放在你们的头上，你头上的火轰轰声好大好大，几尺高啊，烧到，但是又没有热、哦。咁呢个系现佢讲，即系显现佢响火得到自在，或者系响个水上行咧，好似响平地咁样行行咧，显示佢响水得到自在，或者响空间坐响度唔动，或者系入自己咧兼入一个花瓶里边啊，或者自己走入一个袋里边啊，或者响呢个墙咁透出去，显示佢冇障碍，但系咧刀兵就唔得自在啦，你斩佢都斩得到啊，兵咧都伤害得到，咪自己咧就话自己系法啊，你应该顶礼嘅，我顶礼啊，有啲比丘咧可能系魔鬼出现噶啦，又向佢顶礼，咁佢又受佢拜，哦，身着白衣受呢个比丘礼，咪碰位碰禅啦。坐事不好的，持戒都不好的，麻利途众，专门呢揭发他人的私隐，不被讥嫌，这些就是魔鬼的伎俩。显示什么？显示他有神通，显示他心行事正直，口中常言神通自在，或佛令人碰见佛土，鬼力或人非有真实，憎腾行人不毁粗行，将之威抗以为前化，哦，你得人惊啊！前化哦，或比魔呢、这个比魔鬼附身嘅人口时时讲呢个神通变化嘅事，啊，话佢咧得到神通变化自在无碍，同时咧又令到人哋咧睇见啊，真见呢度系佛土啦，咁呢个魔鬼示现嘅，哦，咁咧。證明自己是佛嘛，令到人見到佛土嘛，實際呢啲係魔力示現，唔係真實嘅境界。佢又憎貪呢個淫欲啊， 行任冇問題嘅，唔會違抗呢、這個唔會違抗呢個正行嘅。哦，咁啊，佢認為咧呢一種係啱嘅，甚至咧將呢啲猥褻卑鄙嘅行為咧當為懲罰。哦，呢啲就係魔鬼嘅伎倆。啊，魔鬼咧可以引申入一個瓶中，實際咧真真正正有神通嘅人咧。亦可以咧，系引申入呢个瓶中。有一次咧，我唔记得呢个皇帝嘅名吓，佢咧就好佩服一个小沙弥。咁于是咧，佢就走去向呢个小沙弥顶礼。顶完礼之后咧，佢就话俾个小沙弥听。嗱，你千祈唔好话俾人哋听，话皇帝同你顶礼哦。啊，小沙弥咧就笑笑地，就一肩肩入瓶侧边个小嘅花盅里边，咁然后话：陛下，你以后唔好话俾人听，我曾经肩入呢个花瓶哦。啊，呢啲系就游戏神通，啊，真真正正系神通咧，系可以入小啊。大入小，小入大，大小无碍，可以生上出火，生下出水，好似迦摄尊者咁啊！当来未立法成佛嘅时候咧，去见佢，佢交呢个迦沙比未立法之后咧，佢又显神通啦，生上出火，生下出水系可以嘅。但系呢个魔鬼变现嘅咧，唔系真实嘅咧。咁呢个系乜嘢魔鬼啊？是天地大力生精、海精、风精、河精、哦、土精，一切草木积劫精微，或霍龙微，或寿终仙，再活为微啊，或仙其中计年应死，其形不化，他贵所负。年老成魔，老年是人，严作生生去俾人睇。弟子，弟子以思多含妄能，以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更欲。哇！呢、这个咧系出呢个妖精嘅名哦。妖精啊，好多好多成，大力生精、海精、风精、河精、土精，乜嘢都可以成精。年老就成精吓、啊，一切草木都会成精。哦，所以呢古董呢可能都有精，你怕不怕？我不是叫你给古董给我，实际我不是很喜欢古董，因为我没有福报，所以我不敢喜欢古董。实际在佛经来讲，是很多东西呢年纪老之后呢就被那些精附在那里。有些人说呢，百货公司里面啊，不是有些模特儿公仔的，是不是？有些模特儿公仔，有些人说有鬼可以附他的，有出这样的戏，为可以叫我看，你看啊，你看啊，那些公仔呢有头有手有脚呢，那他夜晚呢他就出现大家开会开 party 的了。这个是有出这样的戏，这样做为可以看过叫我看啊。實際上呢，就嗱呢度嚟講咧，真係有征服呢啲動物植物。哦，咁啊，有啲乜嘢可能咧？就係、是、山啊、海啊、水啊、木啊、草木啊，年老都會成精啊，或者龍都會成精，或者壽終仙啊，仙人嘅壽最長嘅啊，幾多萬劫幾多萬劫，但係始終有一日盡嘅。哦，咁佢壽盡之後咧，再翻生咧，咁呢一個就變成妖媚啦。或者仙人呢，他的寿命尽了之后呢、啊、他的年龄应该已经死了，但是他的形不变化，所以其他的鬼怪附在他的身上又成精、啊、这些精呢就被这个魔王、啊、驱使，令到他来破坏这个善男子的善定，厌足心生讨厌了、啊、玩到尽了，咁然后咧就讨厌咧就离开呢个人嘅身体，结果咧啊被魔所附呢个人，同埋受佢迷惑呢个修禅定嘅人， 好多數都陷入呢個國王嘅災難啊，令到佢受呢個法律嘅裁判。所以法咧叫安能應該首先知道，如果唔係咧就會著魔，一著魔咧就會墮落啦，就為咗自己嘅善定之外咧，仲要墮落呢個地獄受報，修行修到咁樣咧，真係可惜啦。所以咧，我哋除非唔坐禪，坐禪一定唔好貪。嗱，平常咧。我哋可以貪多啲佛法，貪自己嘅成績好，貪明白佛經，貪做多啲功德，都係好嘅。但係坐禪就唔好貪啦，響禪定裏邊真係唔好貪，因為禪定咧係會超出三界啊嘛。因為坐禪能夠超出三界啊，魔鬼就怕你，怕你咧就設辦法要破壞你。你一貪念一起咧，就會著魔。所以見到任何境界咧，都當佢嘅幻化不實，唔好貪著，咁咧就唔會墮落啦。